最甜最好的滋味，散不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Oh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的怀里。爱是让人感动流泪，也是禁止制造伤悲的大队。爱是为好朋友解围，也是为陌生人咖啡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不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 Oh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的回忆。爱可分手的汗水，爱像王子的蔷薇，爱你祖上的兄弟你最美。爱所有青山绿水，爱所有难忘约会，爱上对爱的体会。只有 love 最美，它会变成最安全的堡垒。除了比 love 更美，美在只要用心都会学会。不用什么职位，只要用心体会，爱让每人都有机会。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2月14号，一年一度的情人节，今天有没有准备好礼物呢？如果实在是想不到该买什么，或者是时间上面来不及的话，那就发红包吧。给各位一个建议，发点不一样的，比如说131.4块连续发他10个，那么这个情人节你就度过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 看着你的时候总会有一丝错觉，明明是想逃离，心跳的感觉就像是种冒险，我越来越不敢触碰那条界限，差一点我就相信这是恋爱的情节。如果我有一丝的胆怯，我怕我会沦陷，故意的你坦白我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近，我快骗不过自己，故意爱你藏我的心事，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我怕你看出当初我故意就是代表我的心你却没有诚实。和你之间隔着许多误解，都是我自导自演，自己乱了阵线后，差一点我就相信这是恋爱的情节。如果我有一丝的贪恋，我怕我会沦陷，故意为你坦白我 是很应景的一首歌，来自谭正宵和吴亦凡演唱的《二十三个情节》。这个是2013年推出的专辑《歌者依然人歌》，收录了十首翻唱经典的女歌手的情歌和两首的原创的歌曲，二十三个情人节就是原创歌曲之一。这张专辑虽然呢都是各种原创为女歌手的一个经典情歌，但是却因为谭正宵不亚于女子的细腻和敏感，岁月累积之后的阅历和沉淀，这些都曾经非常小女人的情歌，更有一种年轮才有的厚度，在情人节当天送给各位二十三个情人节。 当冲动沉淀成感动，时间流过了指缝，画一段青春，收集限量版的梦，只愿能跟你一起望同一片星空。 听过多少美好恋曲，从不自觉想到你，都醉过衷肠，也变成浪漫的天地，世上真有奇迹，我确定就是你。 世界会改变， 你的我的 真心不变， 有情人 不怕考验， 不怕路多远， 幸福写满我的日记本，谢谢你让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无限惊喜都藏在每天的小细节，爱不止传说的一千零一夜， 还有更多 未完待续，我们一起写。在二十三个情人节， 牵着皱纹的手都有初恋感觉， 懂得欣赏花花会开 花会谢， 当黑发飘起了白雪，有你就有全世界。 彩票欢乐无限。

他一了百了，你应该对自己好。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给从前》，是由王正生作词，随心言作曲，周慧演唱的，发行的时间是2013年10月11号，收录在了专辑《我看见的世界》当中。其实感情的世界还是只适合两个人的，多了一个人就像是多了一根刺，能够带来的也只会是伤害。要知道真正的幸福不会让你疼痛的，许多人总是在失去了之后才会明白啊，原来呢自己跟 跟幸福那样的接近过。所以如果你一路寻觅却是一路受伤的话，不如回头看看，也许幸福就在你身边一直守候着。接下来听到那个来自莫文蔚的一口一口。 想的太多什么都是问题，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苦瓜就难以宇宙掉几层皮，你的苦笑你的种子标记，一口一口吃了什么甜蜜满那快乐，一口一口吃了什么你味太浓缩，你吃什么尝尝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就吃什么坏情绪沾满眼窝，你吃什么嘲笑什么会变成一锅，一颗一颗你为什么吃掉了生活， 好礼送不停，二月十一日前办理一年宣会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会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1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收拾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三三我们都来听哟，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苏联音响。 我给你爱你总是说不，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那一种情永不折付出，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什么是爱又什么是苦，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你但却不是幸福， 接下来是这样听到的歌，来自羽泉1999年发行的首张专辑《最美》当中一首歌，词曲呢也都是由流行音乐的幕后制作人的二人创作。专辑一经推出，销量的就破了百万，成为了1999年内地的销量冠军，推动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前进。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曾经你就是我的空气，因为你的爱我在呼吸。我怎么感觉不到你，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所以你的沉默也变成了爱情。 我们的问题太多，若远若近的距离，在于我对爱情的还不

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不足靠。你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小，为何我的真心 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吴桐。刚刚的时间我们在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听不到过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胡夏的你好灰姑娘，在情人节的今天送给所有的天下有情人。 想到你心里只有浪，总好过一人偷偷想，想陪一个人狂去幻想，总好过梦里空荡荡。想和你风里去逞强，总好过窗前悄悄望。想为一个人伸出了肩膀，才不算浪费这风光。城市里谁坚强才有他打在脸上的光亮，明晃晃手心里有勇敢才渴望藏进心里的倔强。灰姑娘，你心里有孤独才吵嚷呼之欲出的慌张，不漂亮又怎样，你梦里还只怕很受伤，面对寂寞的走廊和情话、哦哦哦哦哦哦哦哦风里去逞强，总好过窗前悄悄望。想为一个人伸出了肩膀，才不算浪费这风光。啊，城市里谁坚强才有他打在脸上的光亮，明晃晃手心里有勇敢才渴望藏进心里的倔强。灰姑娘，你心里有孤独才吵嚷呼之欲出的慌张，不漂亮又怎样，你梦里爱只怕很受伤，面对寂寞的走廊和情话。城市里谁坚强在游荡打在脸上的光亮，明晃晃手心里有勇敢在渴望藏进心里的倔强。灰姑娘，你心里有孤独在吵嚷日语出的慌张，不漂亮又怎样，你梦里爱只怕很受伤，面对寂寞的走廊好心慌。他在 朱孝天，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他

时间煮雨，这是郭敬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小时代》的官方宣传曲。这首歌曲呢是郭敬明作词，其实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也用一个煮字来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雨翻涌成沙，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看着最远的地方，这首歌是由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女歌手张韶涵发行的第五张个人国语专辑第五季当中的歌，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二主打歌，由创作者陈小霞谱曲，姚若荣作词。来听到非常完美插曲《看得最远的地方》。 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得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

文章频率锁定在 FM 103.3，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深情创作王关喆2014年的全新的首播主打歌《重度寂寞》，关喆表示这首歌呢是为了让自己通过这段旋律为自己找一个出口，同时也希望能够在同样的寂寞当中的听众带来一个非常完美的出口。 一盏灯从不关，装作被等候，开了电视却没看着，只是怕沉默。总要搞得很疲惫，才丢自己到被窝，怕心事辗转难眠，孤单来袭无处藏躲。重度寂寞的患者，怕出又跌落回忆的漩涡，我们曾经微笑挽着一起走，怎么会从此没落，连同着想念的过客。赛车爱动弹不得，过去不去，未来不来，幸福抛锚了。越深情的越念旧，越念旧的越失落，时间在不停飞驰，频频回首只会错过。重度寂寞的患者，有一张面具拉着假快乐，诚实的人匆匆，谁为多停留，关心谁好久不哭，怕一哭就完全脆弱。我从不能变成石头，在爱散场的时候，冷眼再必然疼痛。我不像是气球，终于不自主回过，因为心里头慢慢都是虚空。重度寂寞的患者，想问为什么没人能懂我，只是个忘感情，却被爱嘲弄。我最绝望的时候，谁又会用希望吻我？最黑暗的时候，谁为我把目光亮着？ 创作歌手许巍的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在2002年的12月28号上市。那么据介绍呢，《时光漫步》是许巍沉默了3年潜心创作出来的专辑，音乐风格有很大的转变。作品的总体的路线上呢，从过去的孤独、忧伤过渡到灿烂、明亮。 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指引的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

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都爱听啊。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思维音响。 红灯青灯留下烟酒味，寻爱心中的花蕊，采花红采蜜一去不回，爱正不知前，你许金将衣我也跳舞三回，雪也阴乱乱飞，竹林风尘脚步太沉重，何妨干了他一杯，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安谁，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尝到尽头的猎趣，换个人继续，若是你无情无义，我也不在意，在什么死最高兴，何必再相信，不需要忏悔过去，不再不回去，一朵好花年鬼，谁又能够去怪谁，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不爱这滋味，我想爱谁明天我就去爱谁，有花没有花蕾，不太沉重，何妨干了他一杯，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爱谁，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有花没有花蕊。 那音乐歌声演绎相信是女性情歌代言人当中比较不同的路线，那英专属的呐喊式的抒情歌，将那些深藏在内心的能量完全的释放，爱上你的那声寂寞，唱出了所有为情所苦的女性的心声。 微凉的晚秋随着落叶擦肩而过，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冰冷的雨滴 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那里有甜蜜的幻想，全是你和我，但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需要多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直到地老天荒，下个世纪末。真的只想再听你说，在你心中我算什么？以我一个答案，算不算太过奢求？ 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最后一首歌，来自萧煌奇的《渐行渐远》。祝各位情人节快乐，明天见咯，拜拜。 在每个深夜直到明天，所有的无奈消失不见，暗暗的生活，咄咄逼人的脸，却不给人休息喘息。